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Welcome， 又嚟， 冇错，有一个礼拜冇见啦， 系隔一个礼拜冇见啦， 就系隔咗呢个礼拜。 唔系，我哋讲翻点解我哋咁样先啦，我觉得真系好对佢哋唔住 嘅。系啊，嗱，你哋 饿咗你咁耐， 听系，我都知道你哋每一个礼拜咧都系好期待紧我哋呢个节目《胜在有心人》嘅 新一集。其实有人讲悭啲啦，咁咯。 慳啲，你哋私底下自己講啦。咁呢啲嘢都要自己， 唔緊要，我聽唔到。 我哋自己立喊助威係都要噶嘛，係咪先 ？OK 啦。 係因為實在我哋而家三個嗰個時間嘅 schedule 問題真係好難夾，係 好難夾。 所以真係迫於無奈咁啊！啱啱上個禮拜即係出唔到家都冇辦法，真 係。即係你大家要明白咧，我哋今日即係呢一刻我哋錄音咧，都係今朝 call， OK 喎，今日 OK 早啲走咁樣嗰啲。 係啦，不過早得嚟咧，而家都11點幾12點啦 ，OK。 冇計啦，都係要呢啲時間㗎啦。係 啊，聽朝都係要早起身翻工。 唔好再講啊！我由呢、這個我變咗呢個朝九晚九，我覺得好痛苦。有陣時朝九晚十嗰啲咧，簡直係想死咯。 冇辦法啦，咁我哋都係因為咗大家啫嚇呢一樣嘢。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哋都唔會咁賣力繼續喺度做呢個節目啦，係咪先？你哋都唔想我哋呢個節目就咁樣下沉咗噶嘛？ 我都唔想， 大家都唔想，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體諒下我哋啊，咁樣樣啦，俾啲 support 我哋啦。 係啦係啦，多啲去 forum 啊，雖然我唔喺度。 即係同埋最近咧就其實都覺得幾開心嘅，因為啲聽眾咧好自發性咧，自己搞咗一個即係活動出嚟嚇。 係。 嗰個活動。追設計大賽啊！ 冇錯冇錯， 係啦，呢個係第一屆嚟嘅，咁就我見大家即係阿大力、阿牛奶妹啊，嗰三幅圖啊，咁啊同埋又有其他嗰啲聽眾啊、網友啊咁樣都咁踴躍參加嘅時候咧，好啦，我決定就真係即係 我哋就決定，我哋就出獎品。 係啦，冇錯，真係出獎品嘅，喺呢個日本嗰度。 其實係呢個台長 sponsor 嘅。 是啊，都是日本回來的。 是啊，最重要是日本回來的。 是啦，咁到時我諗相信呢個節目出街的時候呢，咁就應該都差不多應該是睇到個作品啦。咁我哋三個啦，睇下會唔會搵到勝女啦，如果可以嘅話呢，就即係 一齊評分 啦。係啦，一齊即係睇下邊個覺得。 研究下大家。 係啦我哋除咗話即係我哋唔理實唔實用㗎，其實我覺得係創意。 唔實用。喂，有你點樣創意啊？ 唔係㗎，佢話喂我唔知道想點㗎喎。 咁整把遮出嚟咁得唔得？ 唔得。在入面開餐 即有勾的嘛，有耳仔那些勾住出街咩真的落葉咪掹返出 嚟。唔係呢個抄考呢，抄考唔准抄考嗰啲棒棒啊。 係佢哋其實呢就即啲聽眾啊，佢哋我見到你自己定咗嗰啲規則，有七個 point 定八個 point 㗎啦已經係。佢哋自己定晒，咁我純粹呢就喺 Facebook 裏面啦，即係喺勝在有心人個 group 裏面啦，咁就講一講。咁我同埋喺 forum 裏面呢，咁我開咗一個新嘅 topic， 咁樣就大家都咁樣講一講啦，你哋自己上方林度睇。 唔係咁唔好，咁方林嗰度可能我會即係顯示翻個或者置頂啦。 係。 置翻頂嗰個咩啦？我驚大家睇唔到。 有，其實置咗頂㗎啦，嗰個第一屆 JJ 設計大賽。 嗰個但係你要去人哋去揾翻牛奶妹嗰個 post 啊嘛。 今晚會做嘢㗎啦， 一陣做嘢啦。 今晚係一陣間做嘢 啦。一陣間搞。係 啦，冇錯。咁啊，跟完之後咧，你哋即係冠軍嗰個咧有精美禮品一份。 喺日本嚟噶， 有啲影低咗。 系啦，咁到時我哋就會將幅相咧就 post 翻去。 嗱，你哋想要呢啲咁嘅，喂，但我又驚有一樣唔好嘅嘢喎。 咩嘢？ 如果見到嗰啲禮物咧， 唔係到時即係我哋選出咗嘅時候， 選出先 post。 係，我就唔會而家 抵人 啊，一比啊， 我話俾人聽一比噶。 唔係喎，咁如果係一比一嘅，就而家要 post 噶咯。 佢會咁啊，咁你哋時間大一個出嚟啦，一比一嘅話咁樣，爽下咁即係講一啲 咯，爽下先咁啊。 係啦，咁啊，我哋即係要報告嗰啲嘢咧，就係呢一啲啦。 係咁上下啦。 係咁上下啦，咁啊，希望你哋體諒，亦都希望你哋踴躍參與。 咁你今個禮拜過成點啫？ 今 講翻先啦。 講咩嘢過成點先？性生活。 Both OK， 性生活是冇噶， 唔都系你讲嗰句啊，忙到连爱都冇时间做， 系忙系咯，真系忙到连爱都冇得做咯，已经系失实太忙啦， 系真唔系啊， 真系最紧要就系我唔想冲红灯啊嘛， 哦，原来系呢啲嘛，唔系咯，你先至讲 嗰种风，你应该如果有只狗喺屋企嘅话，佢会即刻扑入嚟咯。成本嗰啲唔 围住一斗蚊咁啊！ 乌蝇乌蝇， 四市人臭我啊！ 我最近喺度谂咧，喂，你如果冲红灯嘅时候，会唔会即系除咗会系就咁流血嘅时候？ 我想话成床都系咯， 唔系啊，会唔会有一块嘅走出嚟啊？咁有阵时 一块啊， 有阵时 Paris 咧会可能会系有一啲固体噶嘛， 哦，血块。通常你知唔知你谂一块咧？哇，点啊，成块姨妈巾咁样， 箭攞出嚟啊！ 你唔会转住啊？ 一嚿嘅血块， 血块咁样就会真系出到嚟咧。其实， 唔 會，因為沖嘅時候都溶曬。 係啊，我想講係 磨磨到佢溶曬， 我用點樣一塊出嚟？ 唔好用個磨字得唔得？ 插隊 係啊，是但啦， 即係到佢已經 係你磨 搞唔係咯，搞半天搞暈咗啦已經。 話咗下面你搞半天， 錯搞半天有個心喺度噶嘛，我係一個心啊。 佢咪就系个心啊！你咪听 我 讲嘢， 我唔系个魔打， 佢系 勇气，我最多系勇气啫。 接住咗系个魔打，阿妈又大， 又有几核突啊！ 实际上，反正即系 你都做过啦。 咪紅燈都會食過，但係真係唔會諗，喂，做完嘅時候咁第一時間就抹，你又唔會諗喺個龜頭裏邊會唔會有啲血塊頂住咗？ 頂住咗， 喺佢個窿裏邊啊，填揾住咗。 咁係咩白蛇啊？ 塞住咗，跟住去廁所自入，咁點自入出嚟？ 跟住話俾阿媽聽，屙完， 屙完曬， 睇醫生啊，仔你有病啦！ 唔係啊！你點會張住咗佢個咩啫？佢最終發射噶嘛？ 佢會發射啫，但係都一樣會有。 會自爆塞住咗， 都會一樣有 佢入邊爆。 有血塊嘅話，咁你都會一樣嘅，即係佢可以吞得出嚟，係黐住喺佢個龜頭上面，可以咁樣帶出嚟噶嘛？其實都係不過以我經驗話，即係如果我衝紅燈嘅經驗嚟計， 應該都會帶袋嘅。 我係睇唔到係有血塊嘅。 都係會溶曬咯，佢話阿媽話會溶曬。 我未試過， 我未試過係真係有血塊咁樣。 但係你會一即係會有一攤，喂！但係我想講咯，譬如你衝紅燈嘅時候咧，有啲咩色你係唔玩得啊？ 咩 色？冇咩係唔玩得喎。 我成日覺得咧，我唔會選擇玩企喺度嘅狗仔色啊，即係嗰只啦，即係企喺度嘅，即係唔係跪喺度嘅。我成日覺得咧，啲血咧會由呢個大髀罅咁樣滴落。 唔係應該話我好耐冇玩呢樣嘢啦。 冇衝紅燈啊！ 唔係好耐冇玩呢個企喺度狗仔式，因為我哋嘅高度限制實在太大，一定吊曬腳幾好玩咩啫？ 冇辦法， 冇我又諗唔起有啲咩招式。通常如果你衝紅燈嘅話，都係最 更加應該玩 得㗎啦， 轉緊 係最傳統嗰啲啦。唔係啊，盡量就係希望佢個流量咧係有佔住啊，索翻曬。係 都會一定，真係一定會鋪毛巾咯。 真係諗住索翻曬，如果唔係要換床單啊，大佬。 唔係，我會鋪毛巾嘅喎。 真 係新。即係你明知啊會鋪毛巾咯，真係㗎。 咪有陣時唔知噶嘛，摸下摸下咁，跟住之後嚟我姨媽度，唔緊要啦，即係可能 鋪咗毛巾先咁咯。 都係要鋪毛巾，攞你件衫嚟啊，唔該。 仲要佢件 扎染 扎染，好難扎染嘅。除非佢成件衫懟落去啦。 沉掹掹噶嘛，咁你啲血又係嗰啲不規則咁樣剪開啊嘛，咪先剪。 好快凝固啊！我想講。 咁就凝固咗，咁啊～如果你呢個 moment 咧，嗰啲血咧，你用熱水嘅話，就基本上就食咗落件衫度噶，一定要用凍水清洗噶嘛。其實呢啲係一個唔夠，咪扎染嘅時候，咪攞熱水咁樣浸 落落佢。 咦，你啲色唔錯喎， 幾好喎 ！DIY 啊， 係我條女 DIY 啊， 冇得賣啊，唔好意思。 今日其實最想講係其他嘢係。 你想讲咩？ 讲呢个 underwear， 即系 内 衣裤啊，嗰啲咁嘅嘢咯。 讲咯，唔系我之前都有个投票噶，话即系内衣裤嘅投票。 咁、那個投票結果其實暫時我都未停嘅嗰、那個投票。咁、那個投票結果通常啲人都係嗱有幾種啊？我嗰陣時又寫幾種，係啦、啊，黑色 lace 啊， 黑色啊。其實我唔想揀 lace 啊，我淨係想揀黑色㗎咋。但係你啊嗰度冇得俾我搞，我焗住可能就係話，咦，真係黑色 lace 咯，係。 因為我都有。覺得係有啲係冇咗嘅，咁但係我又見冇人提議喎，咁我咪費事加翻落去一攬咯。 唔係因為俾我嘅話咧，其實最 common， 我覺得應該最黑色嘅最好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個感覺你又唔會話好露到話你著肉色。 唔係你今日戴咩 bra？ 一定係黑色噶啦，已經係。 咁你咧？ 我都黑色嘅。 係啊，咁我唔係喎。 黑色，即係我自己選擇自己去買內衣嘅時候，一定係第一個 moment。呢一個。 喂，但係你嗱個問題咁樣啦，嗱你即係譬如話 bra 同埋呢個。呢個恩恩啦，咁你係會係全部一 set 個會 唔會分開的？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一 set 個買曬全部黑色。 基本上我其實全部都係黑色㗎，係。 哦，喂，咁我 colourful 啲喎。我而家戴緊嗰個你睇係咩色？ 綠色。唔係啊， 你嗰個真係黑色，睇下先。 黑色 咧。哇哇哇！ 係喎。 唔係有陣時，因為真係 佢唔俾我睇。 我哋係職場尾可以爭睇。 有陣時會好尷尬一樣嘢咧，你著有陣時可能啲即係比較啲透啲嘅衫啊， 白 色嘅衫，即係一啲 T 嘅話咧，你著黑色嘅話，其實你喂冇所謂咯，見到你裏邊個疤係咩啊？黑色 OK。即係如果喺個 moment 我著住件紅色嘅話咧，咁你個角度望落去就同我嘅形象係格格不入啊！你明唔明啊？ 你知我試過咧。最搞笑的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講緊 bra 啦，咁你話透出嚟啦。我係試過著一件黑色嘅衫，但係就唔係即係唔係呢只 T 恤嗰只嘅，即係可能係一啲 再比較透些少嘅， 係透少少，但係又唔係話 lace 嗰只，即係總之係嗰啲 麻質 feel， 有少少麻質 feel， 但係又唔係完全麻質 feel。總之就著咗件黑色，咁你黑色好少透㗎啦已經。咁我入邊咧就戴咗個紅色嘅 bra， 跟住之後咧，跟住之後咧啲人咧。即係我去去唔知去邊度買胸圍啊！我都係去，咁我去買嘅時候，我都見到你入邊嗰個係紅色啦咁講。我話係咩？跟住之後見，咦，原來真係幾透嘅噃。 O K 㗎。 佢太鮮豔咧，紅色。 其實係因為件衫透。係件衫透。 其實喺陽光底下咧，其實係好 超透啊！ 好 豔 㗎。 其實係個紅色巴行影街咁樣咯。 通常 我冇咁黑啊嘛，好玩啦。 唔係嗰啲紅色嗰啲包喺我嘅角度嚟講，我成日都覺得應該係過年過 係咯，我新年都唔會著㗎。 嗱就係、是、咁樣，你哋買 bra， 即係阿男就話淨係中意買黑色啊。咁阿貓咧，你中意買咩色？ 我中意買唔同顏色嘅。 我又係喎，嗱，好似我而家咁戴緊綠色。 嗱，正如可能我有啲粉紅色、白色碎花啦，亦都可能係白色底黑色嘅 lace 啦。係 咯，即 係 好多唔 同 嘅款啊嘛。 係啦。 我知好多唔同嘅款啊，但係。因為 唔同嘅心情去買花咧，亦都好大影響。 係啦，係啦。 但係嗰啲花咧，其實好怕有啲咩咧 ？lace 頭先所講嘅 lace， 因為我覺得係吉肉，同埋嗰啲 唔係啊！ 你有一個唔好嘅經歷啫。 真係冇，因為細細個咧， 我又想講，我又想攞個 bra 出嚟。 我媽去幫我，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即係啲衫咧係阿媽揀噶嘛 ，OK。佢買一件嗰啲好似嗰啲半嗰啲叫咩小朋友嗰啲花女裙啊，即係成件白色好似婚紗咁樣嗰啲花女裙。 哦，嗰啲質地好吉肉，係 全 lace 喎，連裏邊嗰條都係即係又好似底裙 feel。 哎呀，我講嘢咧， 化妝失真，我驚嚇人。 好滑㗎， 驚嚇人 roll 放咁樣，我話坐又坐唔到，我隻手舉高啲咧都覺得好吉肉，所以我自此之後咧，我好討厭 lace。 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即係質地好軟熟嘅 lace， 係咯， 好舒服 㗎。好舒服， 但如果係皮膚比較屬於比較敏感嗰啲咧， 冇問題㗎都。 我驚著 你要買貴少少嗰啲啊，你唔可以買 平。你自己去試咯， 雖然我買嗰啲係 sporty， 即係比較可能有啲係有部分係比較 sporty 嗰啲包，但係我想講都好乸貴咯，好多時候都。 係啊，但係冇辦法嘅喎，你買即係你買貴少少，但係你嗰、那個質量好啲咧，佢又冇咁跨肉咯。 係啊，同埋佢一啲款仲好靚添。 冇錯冇錯，同埋咧有陣時咧有啲 lace 咧，即係可能有陣時有啲底褲咧， uh-huh. 即係嗱我就中意一樣嘢，有啲底褲咧，即係譬如三角形啦，咁咧佢啱啱腳嗰個位啊，或者上面，即係總之三個窿位。三個 個窿位咧都係 lace 咧，其實嗰啲好舒服，同埋 好舒服啊！ 有啲好即係貴啲嗰啲係好舒服。 我就唔係好中意，即係因為我著開低腰嘅，我中意即係我個肚位同埋大髀嗰個位咧 嚇 窄少少，我唔 即 係 嗰、 那 個嗰、那個叫科肌肉嗰個位啊。下面嗰、那個， 係啦， 即 係 盤骨位 啊，都係咁講，盤骨位嗰個中意位嗰個位窄啲咯，或者個位係 lace， 我覺得都幾舒服。 咁咪整條帶咯，帶得唔得？正帶， 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喎。 咁又唔係好舒服，即係窄啲嘅。 即 係 唔好太係唔好太闊。 喂，我有一條咧係一啲咧，譬如即係嗰個位啦，盤骨嗰個位啦，嗰、個係成即係成條 lace 嘅，即係一條 lace。OK 舒服嘅。但有冇見過啲人咧著呢個高腰底褲咧，就著低腰褲啊？ 哇！成日見到啲，尤其是 over 某個年紀， 唔係 over 某個年紀，即係某啲偏僻少少，好似你天水圍啊、元朗啊，即係比較老夫少妻嗰啲咧，特別多噶。 咁嘅咩？ 係啊，因為佢哋可能係大陸興啊。 高腰高腰底褲， 高腰因為佢可能 高腰底褲， 啱啱生完 B B 咪著啲收肚褲嘅，所以咪好高腰。但係著到條牛仔褲，即係佢哋又覺得時興低腰牛仔褲咁樣啦。佢唔使踎低啊！我已經見到曬條底褲啦，我想講，想熱辣辣口疊疊嗰只咧。 我真係覺得高腰嗰啲 underwear 高腰嗰啲真係 for 媽咪吸著嗰種。 或者年紀大少少。係 啊，因為佢哋即係我媽都會著呢啲，因為佢哋會覺得即係個。 有啲安全感啊， 係 有啲安全感。 過咗佢個肚子。 唔係，其實係阿媽級嗰啲咧，即係好似我阿媽咁樣啦，就係中意啲高腰嘅底褲，你唔使叫佢著低腰嘅。係 啊， 佢會覺得咁，我真係講粗口啊！我阿媽係咁講嘅，因為咁細條點樣著啊咁樣。 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嗰啲，即嗱又係嗰句啊，細個嘅時候所有嘢咧幫你買嘅嘢都係你阿媽噶嘛。係 啊， 你阿媽係中意嗰啲嘅時候咧，佢自然好自然地幫你買嗰啲都係比較高嘅。當你自己第一時間出街嘅時候咧，第一次真係自己去揀啊，揀你嘅內衣褲嘅時候，你揀條咧嗰種聽，喂你揀呢啲啊，呢啲係今年比較 hit 啲嘅，但係嗰種可能係一啲價錢 我突然間記得咧，嗰陣時我媽即啱啱發育嘅時候啦，咁我媽咪咧就帶我去。捉我去樓下街市嗰啲博洛鋪啦，我好尷尬嗰陣係咁要走翻出去喎。你會唔會㗎？好尷尬。 我嗰陣時細個會嘅，即係好似細個買姨媽巾咁咯。 跟住好啦，入咗去嗰間房啦，跟住個阿姐咧行久唔久啊，得唔得啊？一嘢拉開張張簾咧就問下你，我幫你啊咁樣喎，我得啦得啦咁樣勁。 唔係係喎，啲家姐。啲阿姐完全冇諗過你係少女咯，係 啊，冇諗過我哋 好怕呢啲咁大過你啦，你明唔明？ 係啦係啦，大家都係女人 咩咁樣？ 係啦，佢話大家都係女人啫，唔使驚啦咁樣嗰啲咧。但我大佬，通常咧佢一嗌得唔得咧，我就撳住先。 我未嚟得切反應，背住佢，我好驚啊，因為一未嚟得切反應啫。佢已經開咗啦， 係啊，佢真係會同你拉開。 係啊，冇你個感受啊，真係勁驚啊！ 唔係喎，但係通常啲人一話得唔得，我就撳住先，得你唔好入嚟咁樣嗰啲咧。我有，但我又未試過舐個嘢咯，即係好似你咁。 頭先咪講緊咪底褲嗰啲嘅， 想 下咪 嗰下， 第一次自己去買底褲咧，由高腰轉去低腰底褲嘅，自己都好唔慣，真係好唔慣。你著開嗰啲同你忽然間 哦，咁啊係。 你硬系覺得裏面嗰條底褲就嚟跌咁樣，唔知點解？ 可能會攝住條罅咁。 喂，但係你哋咧，但係你哋有冇問過你哋嘅男朋友？寧願見到，即係可能你通常都係低腰褲咁樣計啦。即係可能你著低腰褲，咁你有冇問過你男朋友啊、剩啊嗰啲？寧願見到我條底褲啊，定寧願見到條古罅咧？ 佢一定兩樣都見唔到咯。 只要兩二選一啊 ，multiple choice 唔該。 有時譬如我踎低見到條罅嘅時候，我就同佢講：喂，你露罅咁樣，即係跟住又企喺我後面咯。 我會寧願， 即係啲男士，我好想知道，即係又玩下呢、這個，又喺科林嗰度叫啲男士嚟 report 翻啦。即係會係寧願你嘅伴侶見到係條底褲啊，定係見到 先嗰條罅可以去到邊度先？有啲好過分、啊， 我想 成成個咩突咗出嚟嗰啲， 我想講 你冇 攞 上嗰條褲。 如果條褸污糟嘅，我會忍唔住俾佢廁所帶個小仔你通通條裙。通通佢先 攞。你通流咗後面嗰條佢。 真 係你話但係露少少，真係露少少，我覺得係 sexy 嘅美感嚟嘅。 我反而中意睇啲著 T back 嘅露咯，係 我 好 sexy 咯，係 啊， 露啦，少少好啦嚇， 真係 啱啱揞住條罅我又 係啊，真係好多咯，你太過分嘅話，唉，真係我寧願你除咗，sorry，我真係寧願你除咗佢啦，已經係。咁係啊嘛，你又要俾人睇，有啲係個特登喎，即係我自己覺得係。 有啲見到成個羅皮啦， 可以啊。 嗰條 T 恤又要高過你條低腰褲，係咪 先？有啲真係特登喎，我以前公司有個同事都係咁樣嘅喎，佢係特登著條低腰褲，但係踎到好低咯。 係吉羅啦 ，OK。 唔係吉羅，係誒， 驚你睇唔曬。 我係喺側邊企。即係我係企喺度，佢企喺側邊，咁佢咁樣踎低啦。咁原本我係應該要走嘅，但係咧我就係企喺度咯，睇下佢咧起身嘅時候咧條褲會唔會縮翻上去？即係因為佢突得犀利得滯啊嘛。咁佢係要掹住咁樣起身咯。唔係啊，好正啊嗰種效果。 唔係，但係褲即係裏邊嗰條係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咧，尤其是我唔介意著啲 V 領啊，或者比較 deep 嗰啲 V 嗰啲，我都唔介意嘅。你話即係。因為有陣時咧，你咁樣唔覺意，你烏低身嘅，我覺得幾靚， 嚇， 幾好睇嘅，即係有啲女仔啊，又當然 你嘅意思係胸大嗰只， 唔係唔一定要好過分，即係你講緊你 D 級嘅話，你唔使呢個即係烏低， 唔使烏低到已經膨啊， 好太膨快啦， 我覺得 平 嘣 噶嘛，你平時唔覺嗰啲，跟然之後你有呢個動作，其實真係幾 sexy 嘅。 其實講真啦，唔好話啲男人會裝，我都會裝， 我 中意，我就 望 住。唔係啊，我係望望一望，睄一睄，又睄一睄，又睄一睄。 即就算好平胸咁咧，嗰一剎那其實都幾吸引。 係啊，幾好睇啊！即係 同埋適逢而家夏天咧，其實就係好中意睇咯。 但 係 喺夏天，即係呢個時候出街嘅時候咧，你而家咪好多女仔中意即係可能出邊有一件即係背心嘅。嘅外套，因為裏面再著吊帶，OK， 咁我覺得如果你外套加吊帶已經夠啦，但係你唔知點解，你熱你又要著背心，但係裏邊要打底三件，仲要出面攞嗰件咁嘅真係外套，熱死啊真係！就是 我都見過，但係個問題好咧，好誇張。我想講， 佢真係好誇張。我見到佢嗰個包係黑色又大，出邊就有一件紫色嘅 tube top， 跟住再加一件白色。嘅背心， 唔係覺得好累贅啊， 係真係好累贅， 同埋係熱咯。 我情願帶個包同著件吊帶就算數啦。 係啦，咁呢啲係最正常嘅。但係譬如可能而家其實興啲兩，即係著兩件背心，但係都係兩件都係吊帶嘅，同埋即係你見到三條帶咯，一邊膊頭見到三條帶，嗰啲都算啦。哇，仲要著多件外套，咁你不如唔好玩啦。 但係你又要， 但係嗰啲外，但係哇，咁佢個外套都好透喎。 唔透喎、 啊，唔透你點樣？哦，即係喺呢度睇。 O K， 係逐層啊，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唔係啊，俾啲男人可以有個唔係啊，俾啲男人有一層層嘅感覺。 我要吹吹吹吹， 唔係扯爛咗一件兩件咗。 佢係咪每日出街要住俾人教？ 你如果俾男朋友脱啫， 我主動會同佢講啊，你 發禮物咯。 嗱，唔係啊！你講起呢樣嘢，你講起脱呢樣嘢咧，我突然間諗起啲嘢。 嚇！ 好多男性朋友同我講，其實佢幾中意佢女朋友著一件 oversize 嘅恤衫啊，即係譬如佢屋企咁樣啦，可能換咗件衫之後，咁就冇睡衣著啦。咁男仔咧就好中意俾件好大件嘅恤衫去著，咁就唔著褲嘅。咁咧佢哋扣紐可能就，因為就算佢哋扣剩一粒咁樣啦，因為佢哋個領都好大咁，你知男仔咁咪可能。露啲咁樣，其實佢會覺得係好性感喎呢樣嘢。 係啊係啊，都其實係嘅。 即係 one piece 嗰啲 咧。啊，我其實我幾中意啲女朋友喺屋企咁樣著過都。 啊哈。 係唔係恤衫，即係可能一件 T 咯。嚇。但係對於佢嚟講係比較大件啲。 可能會已經跌咗一邊薄咁樣。 Yes。 Okay。 係呢一。 係咯，我又係，即係我又係。 咪住。 係。 今節時間。 哦哦，陣間翻嚟講啊。 好啦，拜拜。 咦？电猫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U Pad Pad。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娱乐台零八强势踩入娱乐圈，咦？佢都话要开声支持喎。 想知道我嘅最新消息，记得听娱乐台啦。我系边个？咪黄德斌咯。 除咗佢，仲有大把明星等住上嚟啊！总之，逢星期三晚 onairhk.com 有艾力、成成，娱乐台见啊！ 连续剧翻嚟啦， 已经讲到好性感嘅嘢。 嗯，继续啊。 咪就系话讲紧，我都比较中意啲女，即系自己嘅 partner 女朋友，其实都会即系着一啲比较大件啲嘅衫咧。大件啲嘅衫，咁啊裏邊可以著又可以唔著咁樣。 我都比較中意著啲大件，即係好中意譬如去男朋友屋企啦，會著佢哋啲 T 恤啦。 唔係，其實好舒服㗎。係 啊，舒服 的。因為好大件啊。 我比較中意即係觀賞啦，就係喺呢個膝頭哥對上少少。 要 一個手掌位啦。 係啦係啦，即係大約五寸到啦。 但係我想講咧，我好中意同佢搶孖煙通著嘅咯。我即係嗰啲孖煙通好舒服㗎，我終於明白點解啲男仔咁中意著孖煙通，同埋咧我個 friend 咧， 你都可以㗎。 我都好中意著咯，所以咪話。 咁你而家係著孖煙通 嘅？唔好意思，我而家著恩恩嘅，多幾件著嘅啫。同埋我著，就算著孖煙通都會著條恩恩先嘅啦。 咁你著嚟 咯，短褲啫嘛， 係啊 啫嘛，超舒服。 但係就好舒服嘅喎，佢哋就係淨係著一條孖煙通係，你話你阿媽嗰種感覺幾舒服。 同埋我個女仔 friend 啊，同我講，即係佢同佢男朋友同居嘅。咁咧，佢之前佢男朋友就著三角乜㗎啦。 嗯。 咁佢都會喺屋企掃地啊、吸塵啊，咁啊掃地啦，冇吸塵啦。跟住當佢男朋友著咗呢個孖煙通之後，佢就同我講，佢話原來咧男仔著孖煙通咧，啲毛會甩得多啲啊。佢掃地掃好多毛出嚟咯。 啲毛仲要攣啊嘛？ 我一定係姑姑毛嚟噶。 唔係啊，其實唔關事 的。可能有時拗大髀或者行到磨擦嘅時候，硬係跌緊一兩條喺地下。我想問咧，各位咧會唔會有呢個咁嘅發現咧？ 發現 啊！各位不妨去科林留下言啦嚇。 可能。 但係你唔想咯、啊。啊！我記得啦，你講起科林，我記得一樣嘢。 唔係冇上啲前幾日。 唔係。 熱兩貓咧嗰個。 唔係嗰個 topic， 有人叫我咧。我唔記得咗係Jackie 唔記得咗邊個，唔記得咗邊個 Kenneth 定係 Jackie 啦。佢就喺度話要阿貓咧整一個呢、這個咩整咩炮製菇嘅大全啊！你自己講噶，仲要係 佢咩？佢叫我寫本唔知咩書嘛？ 咩書啊？唔記得咗。 我唔記得咗。 整菇十六啊！咁你而家講啊？ 咩炮製啊嘛？正確啲使用方法，正確嘅烹調方式啊！油盐米炒啊，咁样煮啊炸咁 样。而家，但系我哋将呢个责任咧交翻俾啲听众。 嗯， 我哋就叫佢用一个、okay. 用一个奖励方式。 射咗一拨黐筋啦，就拨晒过去啦。呢 个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因为佢咧就叫我咧喺呢个节目里面咧就问阿猫，咁我问咗噶啦，我嘅目的唔系即系我嘅责任已经完咗噶，但系我哋将个责任咧就俾翻咁多听众，唔该， 俾你哋啦， 系啦，咁你想要咩菇就咩菇，自己话 口味啊，自己喺度 落啲盐，落啲黑椒， 喺嗰个最嗰个设计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画埋， 喂，落啲黑椒落去咪哇咁多麦嘅。 我仲以为 可以即系煎窿咗呢啲镬捞嚟啊！ 我又以为你讲紧嗰个巨乸毛啊！哇，嗰粒黑椒有暗疮啊！ 有啦有啦！我好在近排有睇电视啫。 唔系讲翻先，讲翻头先，我哋应该要我哋讲嘅嘢，嗰、那个 underwear， 其实有阵时我会觉得啊，即系女士咧，同一啲即系男伴啊，佢自己 partner 咧耐咗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唔介意究竟里边系货，即系着嗰啲乜嘢啊？ 唔系唔介意，系佢哋懒啊，即系好似开头你同一个新嘅男朋友，即系可能你。大家都新鮮嘅，大家都新鮮嘅時候咧，硬係咧女士們咧就會係會換好多款啊，或者試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可能有陣時格仔啊，有陣時 lace 啊，有陣時就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咪咁樣攬住嗰啲叫咩？ 交叉帶。 係啦，交叉帶啊，即係可能又墊下呢樣墊下嗰樣啊，又或者點樣點樣啊咁樣。 我覺得 OK， 其實應該係正常。有陣時你都會講話，以你個心情唔同嘅時候，你會轉換下啊嘛。 但係就所以就想同啲女聽眾講翻，就係唔好懶咯，要 keep 咯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新鮮嘅時候先做。 甚至乎有時其實可能你個年份越耐嘅時候呢，反而你係更加應該要去 俾多啲新鮮感嘅另一半咯， 係啦， 幾時約埋去買啊？ 喂，冇人，我想講都冇人肯同我去買咯。 睇咯，最中意買呢啲咁嘅嘢。 唔係啊，係唔肯同我去睇咯。 冇肯㗎。 唔係你同我，即係可能你同你嘅男伴或者你嘅 partner。 喂，好似睇衫咁啊，即係揸住個包襯落自己度，得唔得？ 佢有冇即刻講？嗯，個級唔啱喎。 唔係啊，俾多兩個 pair 啦，唔該。 咪要加兩個咯。 唔係，佢可能咧喺櫥窗度咁樣係呢個 B 字，B 字嘅手勢並唔係話俾你知 OK， 我就係叫你攝兩個字咯 ，at least 咁啊， 兩個唔該咁啊，好大鑊啊！ 又係覺得出汗。 但係你哋有冇同過自己嘅男朋友去買過？ 有。 阿男有冇同個男又好女又好去買過啊？ 女一定冇。 冇同女朋友去買過， 冇。 哇！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係真係大家係 partner 咁樣咧，喂，我覺得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共通嘅嘢咯。 有一 pair partner 啦，即係女性嚟嘅，一齊去做 gym 咯，做完 gym 仲要一齊即係唔係一齊沖涼啦？個沖涼，跟住一齊等吹頭咁樣咯。哇！好温馨喎，真係覺得。 係㗎。 就揾你一齊焗桑拿啦！哇，男同女去做 gym 點可以做呢啲啫？男女共浴咩？ 真係冇喎。同就算是跟以前那些 女伴都好啦， 我好想找个男朋友是跟我去买胸围啊底裤啊那些， 不是其实 但是呢就没有人肯的， 不是我问过的这些东西，我说喂如果我会去可能去一些即是买内衣服的地方，你会陪我去 入去一起， 会不会啊？ 会的， 会的， 是啊会的， 一齊揀， 都係跟住我入嘅咯，都 有冇一路揀一路俾啲 idea 你？ 未做啊呢個動作，做咗之後再報告啊各位。 幾時去啊？ 得閒先啦。 幾時得閒啊？ 帶埋我去啊！ 而家得閒， 我想知道啲男士係中意啲咩類型咁樣咧。 我哋又可以整翻個投票咯。其實我之前已經諗過胸圍嗰度可唔可以整個投票㗎啦。咁、但我諗住算啦，到我哋真係可能開一集講呢啲嘅時候咧，先至開呢、這個投票啦。 我會覺得即就咁巴啊！我自己睇翻女性，我唔中意好花呢碌嗰啲喎。 嗱，其實 bra 收線嗰啲咧，你知唔知邊啲啊？ 我知， 金色線咁樣就係粉紅色，即可能嗰啲瘦咗一啲 logo 出嚟，我唔中意嗰啲喎。我中意比較 basic 一啲。 我就好中意著啲絲質嘅碎。 唔係，但係咁啊，嗱 ，bra 其實有分好多種噶嘛。咁佢可能四分三杯， 唔識。 你有冇搞错啊？ 你同我讲啦， 你同我讲冇意思嘅，即系我都 得你学下嘢啊，唔该。 好 basic。 OK， 即系可能会有四分三杯啦，即系有铁线冇铁线四分三杯或者半杯， 全杯 系啦，全杯半杯咁样嗰啲。咁你比较中意着边只咧？ 我啊， 系啊。阿男嗰啲， 我望一望，應該係四分三嚟嘅呢個。 我中意著半杯同四分三咯。 我都係，咪一時時咯，有陣時可能咧有陣時咧就會中意著全杯， 全杯咧睇天氣啦，夏天我哋唔會著太熱，冬天可以保暖。 係啊， 唔錯。 所以係冬天嘅時候會買全杯， 同埋咧你冬天要著好多衫咧。戰後啲好啊，太多啊嘛， 有啲嘢睇啊， 係啊。 但半 波台嗰啲得唔得啊？真 係，我著過，我著過係呢個袋篤分嘅，有水啷啷嗰只咯。 即係點啊？ 即係裏面基本上 係 係啊， 裏面 係 一啲水袋咁樣。 我未著過。 佢會係 我知道有 啦，真係覺得好醉喎，但係好有酒感喎，真係。 我話俾你聽， 我好耐以前買過。 你自摸過？ 唔使你自摸㗎， 點樣有手感啊？ 手咧覺得， 即係拎上，我完全冇諗過 咁樣。手感好舒服噶，其實。 嗱，我冇嘅，但屋企我阿媽咧，佢好中意即係唔同嘅顏色嘅巴啦，或者 鈎啊。 其實都係，我見到唔知點解零零散散兩個水袋 咁樣。即係佢係唔係後加落去嘅？ 佢個巴裏面係 已經有 啦， 我有即其實我都有見過，有即有見過人哋 嗱， 我有見，因為有見過有啲係咧插條管落去泵氣，我心諗如果一邊泵多咗一邊少咗咁點？ 你計翻幾下咯， 係一 流氣都係啦， 係一流氣，流氣我喺邊度揾嘢？ 唔係啊，最大鑊你唔覺意咧，可能有陣時啊頂一頂你啊， 可能攞住榴蓮一嘢吉爆咁樣，細乜咁咩聲嚟㗎？ 大细边啊！ 掌门人吹波波咯，咪即系爆咯！ 水袋型嗰只咧，即係其實佢係都係想推得好啲，或者推得哇個視覺效果好啲噶嘛。 同埋就算人哋批咗燈都 feel 唔到你係硬嘅咯。好有質感噶，我想講 堅嘢挺嘢咁樣， 係啊係啊，同你行起上嚟都幾跌宕噶會 個巴跌宕， 所以震到你本身個人都有啲跌宕。 但係我即係有啲朋友咧，佢係嗰啲身形咧係超 fit 嘅，講緊可能佢上半身可能係34，但係已經屬於 C 級噶啦。 哇！ 係好正，佢嘅身形真係好正，咁條腰都係23咁上下嘅啫嘛。即係我覺得佢無論係著咩巴都好啦，喺我眼裏邊我都覺得係靚喎，嗰個巴係。 咁你已經有曬外表啦嘛。 真係好係，唔係有陣時啲人咪就話可能個胸啊個波大啲嘅話咧，你都會覺得係比較吸引噶嘛。 唔係，即係我會望多啲咯。但係你話真係好吸引我就真係。 我又唔會 prefer 擺喺自己度嗰陣時。 即係你話有私有啲嗰啲咧，你喺我面前行過啊，因為啲 friend 佢哋係咁樣嘅，換衫咧佢會拉埋我入去嘅。喂， 爽啊！ 即係佢哋 幾多男性中想啊？ 是啊 ,OK 的，即可能他們試身或者買新衣服的時候會拉埋我，喂幫我看看啦，但是他們不是穿出去的，是拉我進去一起看，一起看的時候，就是這個 moment 我所有東西都看完了，已經是，是啊，但是雖然是厲害，但是我覺得可能即那個巴可能即始終的設計呢是放回某一個 size。 喂其實你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那我就有看的，那譬如有時候呢有些 over 了這個 D 以上呢，那個杯呢其實是沒那麼漂亮，即是它設計呢、設計上 好像是沒有箭的了，那個巴那裡 哇你還想怎麼箭啊，沒玩嘛， 就是說那個巴的形沒那麼漂亮， 真係冇咁好睇， 淨係放條鐵線托住佢 其實揀巴除咗， 因為佢唔使墊嘅啦，你再墊咧， 所以咪比較軟心啲咯嗰個巴。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除即係揀巴就係除咗可能你咪揀嘅顏色啊，揀佢個款啊，咁我都會覺得 承托力啊，仲有一個。 即係我會係啦，我會覺得即係佢嗰個 cutting， 又或即係佢一眼望落去好唔好睇咯，係。嚇！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係好緊要㗎。 即係除衫嘅。 即係調翻轉，其實你女士買 bra， 你都係睇下個 bra 好唔好睇。即係有陣時咧。有啲譬如級數大啲嗰啲咧，你硬係覺得佢咧爭啲嘅，你寧願買一啲細，即係譬如你 over 38嗰扎咧，即係38D， 唔知你有冇睇過38D 啊嗰啲咧，哇！你完全覺得嗰、那個 cutting 同埋啲顏色啊款式係少好多嘅， 係啊， 冇基本上可以話係冇。我會覺得係 有少少咯。 但俾你揀咧，會唔會 顏色就可能 色嗰啲巴 啊？我有嘅。我都有嘅， 你會揀，你都會選擇呢一啲。 我綠色都有啦，點會冇肉色呢？ 肉色我硬係， 我都覺得 可以襯啲乜嘢其實，白色又見到，即係 I mean 你著白色衫，你又會見到裏邊個巴究竟係點樣 嘅 其實。 唔係白色衫冇面嘅， 我中意嚴啲。我著白色衫，我通常都會著白底黑 lace 喎。 嚇！即係要 嚴重色啦 ，OK 嗰啲應該係嘅。 我都係著嗰啲 啊。我黑色到大紅色啦，咁講。 我唔會著正式嘅巴嘅。如果我當我著白色衫嘅時候，我會。其他 即係有少花款咁樣。 其實有好似唔記得咗係咪上一季咧？好多時候咧就可能裏面唔係著巴，係講緊可能著緊啲bikini 嗰啲咁樣嘅款式啦。其實再撞嗰啲衫，或者即係我哋自己出街嘅，其實都 OK 好睇。 其實 OK 好睇。 係你偶然咁樣。 但係你又要明白咧，譬如你 bikini 嗰啲款咧，你係譬如即個 size 大嗰啲咧，其實係好難買嘅咯。 所以我都話， 同埋個承托力係唔夠嘅咯， 好大係冇用嘅，著乜嘢都要考慮喎。但係 唔 係 考慮，其實最出嚟好靚，但係個問題，譬如你有陣時可能有啲咧，你太大嘅時候咧，你 bikini 嗰隻款咧，你承托唔到噶，你係覺得佢承托唔到噶。 梗係啦，兩條繩， 得嗰兩條繩係有得滯㗎。 係啊，我有諗過嗰陣咧，去即係踩單車做運動嘅時候咧，唔係著嗰啲 sporty 嗰啲巴，係著一件呢啲即係類似呢啲 bikini 咁樣嘅咧。 即係你好簡單咧，譬如咧 幾舒服。 即係譬如有陣時你著，即係有啲 tube top 嗰啲咧，佢係入邊其實有 pad 嘅啦，即係你起碼唔會露點。咁嗰陣時著咧，係好即係你諗下大嘅，你係唔可以。 齋著嗰件 嘅。梗係啦，舉高手放低手，舉高手放低手， 一舉高一放低，哦， 太大負擔啦，係我哋呢啲負擔嘅， 真係跌出嚟嘅咯，已經。 但係就真係唔得咯。 但其實我問過好多女仔嘅，我自己身邊嗰啲女性朋友咧，哦，其實你中意你自己個胸大啊，定係點咧？其實好多 十個都係話大啊，唔得。 唔係喎， 係喎， 唔中意喎，因為我身邊嗰陣都話 C 級咯，佢哋個班友仔又話我唔要咁大，好麻煩。 嗱，兩個極端，即係我認識嘅人之中有大有細啦。咁大嗰啲咧就唉太大啦，即係唔係咁中意嘅。但係細嗰啲可能 A 啊嗰啲咧就會覺得。哎呀，你又好啦，咁大咁样嗰啲咧，即系会同啲人讲啊，你好啦，咁样大。 最好都系 B， B 与 C 之间我都可以接受咯。 最好都系嗰啲。喂，但系女仔咧，你话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或者可能即系点样都好啦，女士咧其实都会偶然会可能去一啲内衣店里面就会拣选嘅内衣，咁希望俾佢嘅伴侣一啲。 嗱，你入去，你入去呢、這个內衣店啦，你第一時即係可能你都係諗住選購 啦。其實我想問一下啲男性會唔會 嘅？唔係你我就想問啦，譬如你入去你想選購，你通常係以咩準則去買一個胸圍？ 舒服， 我會睇款先咯。 我都係睇款先， 跟住再衡量下個質地啱唔啱。 唔係你會睇到個，譬如可能好簡單，我入到去睇中哦嗰、那個款好好嘅，咁我就會攞上手。哇！一攞上手。硬硬撐撐咁，唔好揾啦。 我一手揸落個墊度，睇下咪好厚嗰啲先咯。 我其實有陣時你有啲好厚嗰啲，通常真係冬天先買，夏天一定係買啲薄啲噶。 一定係要揀舒服，同埋好點樣講咧？咪有啲靚面嘅，有一啲bra嗰啲，我唔係好。 同埋你有時入去嗰啲即係賣bra嘅地方，咁譬如有個女仔唔該俾一個，跟住你都要跟曬行埋睇下佢買嗰隻款噶嘛。我試過跟曬行埋啦，咁睇個女仔，跟住一手收嚟，哇，個 bra好厚啊！ 跟住我即刻不其然咁望住佢個胸啊，好啲喎，啲話究竟係咪咧？裝架都好緊要啊，起碼係揸個級。 喂，但係咧，我就想講，裝架夠真係好緊要，因為咧我睇過某一個。台灣的電視節目咁樣咧，佢咧就啲女人咧就喺度揈噶啦，即係揈自己個胸啦，我唔乸識揈啦，佢哋又揈得好犀利嘅。咁好啦，咁佢講緊真係講緊選購呢個胸圍嘅，咁佢就即係揈嗰下，咁大家睇得好高興啊，即係仲要 zoom 近佢個胸喺度揈啦。 有冇除咗之後原來好細咁樣？ 冇，但係就咁你譬如已經夾到有曬。即係好犀利咁樣啦，夾到好犀利啦，跟住之後咧，突然之間主持人唔該拆蛋時刻開始，我都要拆啲拍劈出嚟咧，哇！拆完之後， 冇曬， 我試過唔覺意咧， 原本又有罅又深溝啊，即係唔好話深溝，小溝都有條嘅。 你有冇試過唔覺意撞到一啲人咧？你係知道佢係裝假狗嘅？ 我冇， 冇啊！你有冇試過嗎？ 唔係個問題係我好少咁樣撞，因為我通常會遮住自己嘅。 因為咧讀書嗰陣啦，讀緊中學嘅時候咧，女性即係女仔同女仔咧，其實玩得好啲，咪講緊裙底啊，拉佢 拉拉鏈啊，由頭到尾嗰啲。 係啦，係啊，真係有樣嘢就係拍佢個胸啊！即係試過有個同學佢係 OK 嘅望落去係有嘅，一拍落去咧佢係凹咗落去， 好誇張啲喎！ 係凹咗落去，跟住之後。真真碌住嗌 得喎，有乜可能碌咗落去啊？ 住卜咁樣 整翻出嚟啦！ 喊住入胎嚟，我話俾你。 入胎啊！ 俾你咁樣一 打我，唔係我隔外觀火啫，因為另外啲人玩，我係望住佢，跟住 點解唔整甩埋嗰邊啊？ 你冇 威噶嘛？ 你冇意識到佢會係咁樣噶嘛？你明唔明白？ 唔係你真係，我真係未試過呢啲情況。 唔該，未見過。 我真係未見都未見過。喂，唔該。 粒我真係未見過。 我真係未見。你點解樣粒啊？ 讀緊書嘅時候，佢個 pair 咧，即係佢個班個 pair 咧比較厚啲嘅。咁啊 ，OK， 因為我哋嗰陣嗰件校服， 佢好硬淨喎， 白色嘅 ，OK， 白色嘅。咁啊，跟住就其實咧，佢平時都已經係中意收腰挺胸嗰啲女仔嚟㗎啦。 挺胸收腹㗎咯。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一 lunch time 啊，小息啊，咁喺度玩噶啦嘛，已經，咁喺度玩緊，唔知佢自己手痕先嘅，就拍咗佢啲女仔，是打一個女仔嘅胸咗嗰度啦，咁還擊啦，當佢拍啦，一拍落去嘅時候，你咪見到由校服裙白色，一拍落去嘅胸嘅時候，凹咗落去喎，狗狗都未彈翻上嚟。 你唔見佢咁樣一隻手係咪？ 即係翻到坐喺度，我哋未知發生咩事。喂，點解咁樣嘅？你冇事啊嘛？ 你懷疑？ 你以為佢冇事啊嘛？ 佢有事， 手好大啊！ 佢有事， 好冤啊！ 佢係喊住入廁所啊！好嘅，好緊要，好大件事嘅呢件事係。点知我哋冇人同佢，即系话， 唔该讲， 仲敢反咩？人命嚟啊，大佬！ 我冇咗头啊！ 点解下又卜卜卜咁？唔系反法噶 咯？好惨啊！我觉得佢系咪咁即系点讲？我真系谂， 好高好瘦啲。 唔系我嗱，我想问啊， 咪平咯， 高瘦平啊！唔係，我想講咯，如果你咁樣拍得粒，佢唔係裝少少嘅咯。 唔係咯，咪就係。 我覺得成個疤都應該係。 佢 佢應該係平嘅，但係帶個絲咁樣 咯。如果只狗都裝得好勁下咯，一定。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跟住然之後，頭先問翻先，問翻跟住問，即係我會覺得嗱，女仔就會係咁啊，男仔會唔會真係特登選購一啲內褲嘅？ 係，我成日經我都好想買啲特別啲嘅內褲俾男 人。喂，我最想買嗰條咧係大笨象啦！ 我要去由呢個象鼻啦，去到個象鼻扯起身同噴水，我想見到。 我都係，我冇你咁面啊！我想睇下條象鼻由耷低到起身啫。 可以咧，可以起幾高咧個象鼻究竟？ 都幾好玩 喎！ 唔係個 長頸鹿我見過， 我唔中意長頸鹿，因為我個象鼻咧全神啲， 全 即係咧我成日覺得咧嗰個耳仔可以擺啷啷咯。因為我 好遠啊！點擺咧？ 我講啫。 我試過買一條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唔係 under 唔係嗰啲 平腳孖煙通。 係啦，孖煙通其實喺 貼嘅。 嗰陣我喺西田嗰邊嗰啲地方嗰度買嘅。 你係鬆身定咩嘅孖煙通？ 鬆身啲。 喂，同埋咧，有時啲男仔咧著孖煙通抹大腳嘅時候咧，真係忍唔住拍佢啊！ 會㗎。 咩咧？走飛搶走彈咁走曬出嚟㗎。 同埋佢哋嗰啲孖煙通咧都好 colourful， 同埋好多 logo 㗎。 喂，有啲，喂，你知唔知咧？有啲明星，即係我發覺香港咧就唔會講呢啲嘅，但係台灣咧就好多㗎嘛。咁台灣咧有啲明星係會講自己中意著咩孖煙通嘅，係其實有啲咧直頭講話，我中意著米奇老鼠，即係仲要十二星座有曬。 有時咧 好犀利嘅，十二星座同十二生肖 咯，好似送咗一份禮物，送咗份禮物係只龜咯，我屋企以前咪龜頭啊，咪龜皮啊，嗰條孖煙通就係咁樣咯，係特登買俾人哋做生日禮物嚟 嘅。O K 喎，等我試下先， 好 可愛 喎，邊度買啊？咪後話我知啊，依家 冇問題，冇問題， 唔使啊，而家講都得啦。 嗰陣我就係喺西田嗰啲地方度買嘅， 即係啲日本百貨嗰度買嘅。 地方度買嘅咁樣，同埋佢都幾多選擇咯。我見到，但係我即係比較鍾愛呢一條龜龜咯， 鍾意龜， 就所以第一時間買咗送咗俾佢啦。 物似主人形嘅簡直， 但係嗰啲男仔咧，除咗係嗰啲平腳啦、三角啦，男仔會唔會即係有冇試過著 T back 咧？ 有， 佢呢個 咩啊？科林。我完全覺得你哋冇喺科林做下功課，有啲人玩科林就話佢中意著噶嘛。 我想話我喺泳池見到啲人著 T back 嘅泳水好曬啦。 你講過啦。 哇！真係刀腳踢埋抹大腳對住我，仲要我啱啱路過嗰陣時咧，好肉酸啊！ 你唔打排球？ 刀腳踢 打嗰啲咧，玩嗰啲咧。 我想講係拍拍技，我想話。 我真係唔怕佢嗰，因為泳池唔係沙灘，如果沙灘對住扣殺添。 你唔好對住支咪扣殺。 唔好意思啊。 但係你哋會唔會著 T 恤啊？你哋 會 都會㗎。 我會㗎。 我都著過。 着 過，但 我覺得咧，我覺得個 pat 冇嘢包住，好冇安全感啊！我唔係唔 習慣嘅啫，即係好似你由高腰變低腰之嗰陣時咁樣咯。你習慣咗之後咧，就有陣時覺得 T 恤好著啲嘅，即係有時譬如可能你著裙啊、著西褲啊，係啦，唔係你冇嗰條 邊咯，真係嘅。有陣時咧，你見到好多師奶都係嘅，屌你條褲好緊咯，但係 但 係 身邊有兩條嘢咁樣，硬係要外眼咯， 係要用外眼咯。 真係好外眼，我覺得係。 所以就有陣時 T back 係，即係譬如可能你著啲西裙啊嗰啲咧，其實 OK 嘅。 我從來未試過著 T back 出街嘅，但我著過 T back， 但係從來未試過 T back。 唔係啊，但係咧，我想講咧，有啲聽眾咧好搞笑咯，話T back 咧係應該敏攝嗰啲， 好肉酸啊！ 咁你我乾淨沖完個涼先再啦 ，OK？ 唔係啊，即係我又有另外一個聽眾就喺度拗頭話乜你唔敏攝、啊，我又真係覺得點解會有呢個疑問？佢又話會敏唔乾淨又積啊！喂，試問咧就著過，但係都未試過咁樣咯。我下次買條白色試下，睇下係咪真有屎積啊！我跟住話俾你哋聽。 你肯定一定话冇啦，低能嘅真系。 唔系啊，个问题系点会有噶？ 个问题系有冇都唔会咁样开始讲啊！ 咁 你一定需要条白丝贴咩？话俾你听系有事迹，话俾你听系真冇。 即系影低块铺啦，咁以后冇人敢睇我。 唔得噶，俾台长知道会俾人闹。 呢特色系咩嚟噶？就是、影 大家估下， 唔好影嗰条系底底 focus 嗰个位置。 都唔 好，攞远啲部相机 zoom 近啲。 唔系啊，我想讲其实系真系唔会噶我觉得嗰个人系谂多咗咯。 佢可能成日都唔敏屎啫。 可能佢冇呢个习惯。同埋佢個屎眼係唔負責點屎。 唔係，除咗 T back 咧，有陣時可能啲褲咧會比較嗰、那個 V 前面嗰啲 V 位咧會比較高啲嘅，會覺得係。咁反而高啲，我會覺得舒服啲喎。 唔知你有冇聽某一啲報道啦，就講咧其實女士選購呢、這個。內衣褲即係內褲嘅時候咧，係要高腰同高叉噶。 我成日都會覺得好焗啊！ 高 腰啊，好仲焗啊！ 即係佢又話講啲脂肪咧唔會真係擠咁樣嘅。即係 嗰個顧問啊嘛。 係係，冇錯冇錯，姓黎嗰、那個。 高叉，等我研究下 先。係啊， 我見到佢嗰 set 嘢咧，的而且確係令到個女性 body 會係好靚。但係我如果著住嗰 set 嘢，再著埋即係出街嗰啲衫啊， 就熱。 而家三十幾度行出街嘅話，你叫我死咗都得。 唔係，但係佢嗰啲係即係其實係有一啲 桑拿房啊， 有啲統計係其實 work 嘅。 work for 咩啊？ 即係譬如可能佢係 for 你升級同埋收腰啊嘛，有啲 兩樣都唔使啦，所以我唔會著。 同埋等你堅挺啲咯，即係佢係有好多研究報告出嚟嘅。 太過辛苦啊！我成日覺得又要即係著完嗰個巴出面又要唔知點解又要 再 箍住一啲嘢咁樣。 最慘咧就係、是、都算我接受，因為其實我可能我係喺呢個冷氣地方長期喺呢、這個。冰冻地方嘅时候冇所谓，但系个问题咧，你知道朝头早起身咧就好赶噶嘛？ 咪咯 ，我捻完嗰套嘢之后咧，我就迟到咯。 跟皮力尽再瞓过， 系捻完嗰身嘢之后出晒汗， 冲凉又除低冲个凉先， 真系出晒汗咁样。好唔舒服啊！真係 唔知啊，咁就唔知啊，有機會啊嚇，有機會會試下玩下先。但我覺得唔，但係佢話要著一年喎嗰啲。 哇！ 死咗啦已經。 係一定要日日著，著一年。 啊！有啲女仔會唔會真係夠 po 到係唔帶包出街？ 梗係有啦，佢通常鬼婆咯。 香港 都有。 俾你睇我試過。 唔係 日日都係個朝頭早，中意一朝早起身落街買，我都唔帶包， 唔驚， 鬆身嘅 衫，唔得嘅喎，唔得嘅喎，我未試過，係爽啊，但係唔得咯。 點寒咧？ 或者著個心口係有公仔好大嘅公仔遮住你露， 又或者著啲沉色嘅衫， 搭啲咯。 著沉色嘅衫再咁樣著其實 OK， 我唔得咯， work 嘅係， 我就唔得。 有咁樣著嘅時候咧，係嗰陣比較男性啲嘅打扮， 唔得。 即係我試過啊，真係。 唔係因為會，唔係啊，真係會露，因為我會露點咯。如果係嘅話， 我都會露，所以我著啲心口好大嘅公仔嗰啲咯。 我會買 因為其實 嗰啲啊， 我都唔得啊，即係都睇到啊，即係你會可能你個感覺 眼啲， 係啊，好外眼啊， 係啊， 好外眼咯，所以我就唔敢啊， 好外眼。 你咩意思咧？ 冇啊。 我唔會覺得我自己咁樣行出街會礙眼咯。 我比較渺小，所以我一啲都唔礙 真係。唔係咁，你如果你 真係超舒服， 你露點嘅話，咁你其實你會覺得好礙眼噶嘛？ 乳貼啊嘛。 咁你都要貼得嚟啦，咁俾你戴翻 bra 啦，咁樣咯。 兩嘢嚟 嘅 咁又 真係好舒服咁樣行出街，即係我真係覺得 OK 咁樣， 我覺得 OK 嘅。 但你係唔會出遠門噶嘛？ 去出遠門。即系几粒几钟车嘅远门。 O K， 我真系唔会咯，我自己唔会。 可以试啊，不妨一试，我觉得系。 我试嘅时候唔会话俾你知。 落街嘅时候，落街嘅时候 所以 嗱，开头就由落街买嘢开始。 系 啦。 咁我都 想。到清零啊，再远啲就可能去远啲食下饭啊。 系啊。 即系饭就唔好 摆。系啊系啊。唔系重得滞噶嘛咁。 你嗰對西瓜咩事啊？ 一齊夾埋佢啦， 夾西瓜， 西瓜定啊！ 點解會去到咁嘅？我哋講緊咩咧？咁 算啦嘛。 有陣時候我見啲男仔咧，咪會有啲係點啊？連身連埋佢呢條內，即係嗰啲好似泳衣咁樣，冇見過。即係 夾奶衣咁樣，但係貼身㗎。 佢係腰由隻腳開始穿落，跟住之後咧就有 有潛水衣咁樣， 即係嗰啲咧好犀利嘅喎。我記得佢哋著嗰啲。 我真係唔係喺呢度摸翻落嚟咯， 好誇張 啊！搞到佢點摸尿，屙親咪都除曬咯。 唔係咁，佢其實講真，佢屙嘅時候咪摸埋一邊咯。 有啲條拉鏈，我叫你喺背脊嘅，因為 拉鏈。 即係尤其是可能整維修 lift 啊嗰啲咧。點摸啊佢哋？ 佢係咪前面有條拉鏈㗎？ 我冇深究過，亦都唔會問佢咯。佢前面拉鏈去廁所啊，咁樣咩？ 好辛苦，我見到佢著 著住嗰件嘢，真係 即係著住嗰件嘢，我心 諗係咪尤其是整車啊？ 唔係，我知道佢一定摺個樽落條褲管度， 擺兩個喺度咧，你唔知道啊？ 要屙隊啊！我個隊入 我哋又夠鐘啦， 唔緊要啦，反正都係㗎啦。 反正都慣 嘅， 係啊 ，OK， 咁係咪繼續講啊？ 想唔想？想唔想？ 但係又八分鐘嘅喎，如果太耐，我驚啲人咧已經 翻到公司啦， 係啦，翻到公司啦咁樣。 我哋下次再傾過啦。 係啊，但係下次唔係呢個 topic 嘅咯，都係嗰句啦，我哋要支持下我哋嗰個 JJ 第一屆選舉。 第一屆設計大賽， 我中意 JJ 第一屆選舉。 OK， 夠鐘啦，算在心入同你哋講， 拜拜。